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思涵。 Hello， 这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带了自己的一张全新的专辑来做客的。先跟大家来说说这张专辑的名字吧，你自己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挺特别的。 这张专辑是我在10月22号刚刚发行的，叫做《不特别的很特别》。 不特别的很特别，听起来稍微有点绕嘴的样子。 就是可能，而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吧，对于这句话。 这首歌当初的话是，因为我听了那个曲风还是挺劲爆的。当初是怎么想说叫这个名字的呢？ 虽然这首歌听起来是很欢快的，但是整张专辑的基调是比较冷色调的，是比较有点阴郁的。然后它的核心的一个主轴也是孤独这个词，然后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孤独呢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不特别的孤独，让我们开始学着跟自己对话，跟自己聊天，然后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其实我们的人格性格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变得完整和丰富。所以其实不特别的很特别，其实就是在讲孤独这件事。 其实我之前在读蒋勋老师有本书叫《孤独六讲》，那本书我觉得写的还是挺深刻的。 对， 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也是在整个就觉得自己活不明白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读完之后，我发现你可以去自己把自己沉在那儿，停在那儿，然后自己跟自己去聊聊天儿， 对， 讨论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发现你跟别人说的时候，不一定能把这份情感和这个思考的过程表达出来，反而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会好很多。 而且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本书，我好像也有看过。然后我记得那个蒋勋老师在里面有讲说，就是大家其实很避讳谈到孤独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一次我发完专辑之后，然后我跟大家介绍说这张专辑，因为我这几年过得很孤独，所以有了这张专辑。然后大家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或者很尴尬的笑，因为我就会觉得原来就是大家很少听到说有人说、 这个、 有人说我过得很孤独。就其实 我最近是很多时候别人说，如果说别人说我最近过得很寂寞，那行了，那你是确实不可能不太好。但是说我最近一段时间过得挺孤独的，我倒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你真的是在自己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很对，因为我也是觉得就是寂寞可以被打发，就是好像 找朋友嘛， 对，或者忙起来啊什么就可以不寂寞了，但是孤独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打发掉的。 而且要正视，就是那蒋勋那本书里说写，就算你在茫茫人群当中，大家都在跟你一起笑，你也跟着笑， 你可能还是 很孤独，但是你突然有一份孤独感就 对， 你就自己就跳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等于像在看所有人一样， 对， 然后就像那个陈奕迅那首 K 歌之王一样，他就自己在那儿，其实就是在享受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是， 那等于说这也就是说这四年的过程当中，在除了在酝酿专辑，也是在给自己的一个改变，是吗？ 嗯，所以我觉得这四年其实是我在学习怎么样面对孤独和孤独相处，因为一开始我可能也是那种就是待不下去那种，就是很颓废，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也就是、就是过得很堕自甘堕落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孤独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就会这样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因为我觉得孤独的时刻呢、其实是你面对自己的时刻，你怎么样和自己相处，你在孤独中就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那当我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讨厌自己的时候，我在孤独中我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但是当我开始学着接纳自己，和自己聊天，了解自己，到最后我可以包容自己，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时候，然后我反而很享受孤独。 对，这是个特别好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经常在很快的节奏当中生活，就很难说让自己沉浸下来。但然后今天还是主要聊我们这个专辑嘛。 是， 那我们这张专辑是发表的日子是在10月23号，对吗？22号。 是22号发行的，但是其实是为了送给10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礼物吧，算是。 我之前有听你讲说，每年的23号是你自己定的一个重生日，是吧？ 10月23号，对。 10月23号， 对，因为这是从2015年的这一天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说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在孤独中和自己相处，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感情事业都遇到了一些瓶颈吧，然后就整个人就很低潮，然后很抑郁过的，然后就这种负面的情绪当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然后我觉得自己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我那天就突然想说我要改变，我要重生，然后刚好那一天是10月23号，对、所以我就定下来这一天以后就是我的重生日，然后为了纪念这一天，我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做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情。 害怕的事？ 对，来提醒自己我是很勇敢的，来提醒自己我是有勇气去改变的。 我倒很好奇这种害怕的事情类指是哪一种呢？ 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啊，像我就很害怕那种失重的感觉。对，我连坐飞机那种有颠簸我都很难受，很害怕，所以我去年就去蹦极，然后今年去坐了那个云霄飞车。 我喊了6年了就要去蹦个极、 啊、真的吗？ 也没敢去， 因为是如果是平时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我连游乐园都不去，因为我就真的每一个项目我都很害怕，但是就是定下了这一天之后，所以我就专门要在这一天做我所有害怕的事情。 嗯，那你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自己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即使你已经很怕了你还要去做，那才叫勇敢。所以我觉得我每一年的这一天，当我做完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加满了油一样，就是 充满电了。 对，就是那个我的勇气又充满了，就是我又有了一年的去应付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的那样的勇气，然后可能到一年的结尾的时候又快用完了，然后我就 再 去挑战一次。对， 嗯，那么今年应该是也是刚刚充完电嘛，这等于。 对对对，刚刚冲完。 那我们期待过一段时间有更好的作品，包括更好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好， 我们到这儿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新专辑的话，第一首歌你觉得想把哪一首带给大家？ 那就专辑的同名歌曲吧。 那好， 特别的，很 不 特 别的，特别。 I just like it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红城。今天我们有一位大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思涵。 嗯，刚刚呢，我们听了那首不特别的，很特别，不知道大家觉得是特别还是不是很特别？你们可以来发微信，或者是到刘思涵的微博那边去跟他互动一下，聊聊这首歌的感受。 嗯， 你的微博名字是？ 刘思涵 Koala K O A L A。 哦，现在微博的名字真的是想叫个自己的名字都特别难， 因为会有重名。 一提到这个事情就爆肝。 真的吗？ 还好我早在6年前就注册了一个两个字的名字， 哦、 所以到现在的话，别人一搜我还是相对好搜一点、哦。然后之前我跟别的歌手聊天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加个主唱。哎，我说你最近在搞乐队吗？他说没有啊，要不然。别人搜不到我 啊，还要这样。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遇到一些，哎，你想注册微博都这么多事儿， 嗯， 所以说我，哎，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这没什么，还好吧，这就不如意了。你真的很容易生气， 是不是？对不对？打游戏也会 很容易爆肝的 一个主持，也会不如意，对不对？ 没有打游戏是真的、嗯、是真的该生气、嗯、我觉得对 也没办法。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我也劝劝你换个角度说，因为毕竟可能他的这个心情不好，或者他在 你说打游戏的人 啊，然后他突然之间可能放空了，在孤独的状态当中，我们原谅他好了。 好难哦，因为就是他拖我掉了一颗心，我就会生气，你知道吗？ 嗯，看来我们终究还要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再聊回专辑当中。 好， 那在做这张专辑当中，等于说那4年是用了4年的时间来积蓄，还是说做专辑就做了4年的时间？ 专辑应该具体来说是2年吧。 啊， 对，然后前2年都是在孤独中去 面对自己， 思考一些问题。 那好像也正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对专辑的灵感。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专辑音乐都是在记录歌手的生活， 嗯嗯， 包括表达歌手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所以其实一开始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制作人戴佩妮、佩妮姐说，我说这几年我过得很孤独，所以我想在这张专辑里面聊一聊孤独这件事。 嗯， 对。 啊、哦，上次见到戴佩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是6年前了。就我发现是、 你注册微博的时候。 啊，没有4、5年前，反正那是在青岛的一次活动当中。 嗯， 我听他唱歌的时候，然后我站起来给他鼓掌。 为啥？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以前听那首歌的时候没听出感受来。 哦， 后来在那天听，可能再加上一点海风，我自己站起来鼓掌，然后旁边人看我像傻子一样，然后我看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好听的歌他们不起来鼓掌。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做音乐和音乐人的蛮辛苦的。 嗯， 自己把自己觉得很好的歌曲和最饱满的状态和情绪拿出来唱给大家的时候，但是大家没有欣赏，或者是我觉得没懂得。 对对对对对， 所以哎呀，一提到的话就又聊远了。 有，其实我就是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我其实也有你刚刚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张专辑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公司或者制作人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哎喜欢开心，然后就做，也没想那么多。但是这一张因为就是4年，我有太多的东西想讲，想要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在这第二张专辑当中，我真的是倾注了很多自己的心血也好，感情也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期待，就是发行出来说大家能够感受到，或者是能够有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吧。 嗯， 但是发出来之后发现哎，其实不是所有人都真的能懂，哎，就是甚至大家可能没有耐心去花那么多时间去懂你，大家可能就是随便草草的听过一遍就完了。 所以就当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跟就是几个做音乐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其实我们也在成长，每个人都在成长。 嗯，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听不懂的歌，现在再拿起来听的时候、可能就会热泪盈眶。 对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好的音乐终究会被人发现。 是， 而且它有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情境，需要一个时间点，哪怕需要一小杯红酒或者是一小阵海风，都会把它带到整个情境当中，再加上它那个时段的经历。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你这张专辑 他等于说你在面临自己的改变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定会有在改变过程当中的人听到他们， 嗯， 在心中找到另外的那个自己。 嗯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那你觉得哪一首歌比较适合现在的状态呢？ 嗯，因为我刚刚说这四年对我来说是重生，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是也是在讲重生这件事的，怎么样去在你已经快绝望的时候，然后选择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嗯， 这首歌就是消失日。 消失日。 对， 那好，这样我们先来听听歌，回来呢也看看有没有故事讲给我们听。 嗯， 开下班了，走出电梯，上了巴士，在后排有一个空的座位，加边很大，安静的沙发，我开了一个罐头，没留意是什么口味，黑夜慢慢的降临，文字不懂得心里，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刘思涵。 刚才那首歌《消失日》， 嗯 嗯，那么这张专辑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些小故事跟大家说说吧。 刚好说到同伙嘛， 嗯， 然后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多舛的一首歌。 多舛哇！ 就它的创作非常的多舛，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本来没有准备要。嗯，自己参与创作的，我本来是想要请黄建伟，建伟哥来帮我写， 嗯， 然后建伟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音乐人，他为了，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们不认识，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次邀歌我才去要到他的联络方式这样，然后他为了了解我呢，他就那个时候他从台湾打那个网络电话给我，就是， 哦， 我们相约每周要通一次网络电话，然后一次是一个小时以上， 嗯， 然后就在电话里他会各种的了解我的想法呀性格呀，然后除此之外他还让我唱各种各样的歌给他听， 嗯， 就他可以从中知道适合我的一些旋律线条啊这样节奏的东西，然后他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就是我们这样连续沟通了好几次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消失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然后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说他如果不想负责的话他之前也不用这么费心力的跟我交流那么多次吧，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干嘛这人就没了， 还是他没有交网络费 啊， 应该也不会就一直想不通，就是想各种，然后我中途都快要放弃了，因为真的隔太久了你知道吗，uh-huh. 就消失太久了，然后后面刚好有一次是我去台湾开选歌会议的时候， uh-huh. 然后在离开台湾之前有半天的空档时间、 uh-huh. 然后想说好我最后试一次，如果他还不理我呢我就算了、 uh-huh. 然后结果我就发了个讯息，我说建伟哥我在台北要不要见一面，因为之前还没见过、 uh-huh. 然后他就回了，他说好啊，但是我在新竹，他说我可以去找你，然后他当下就从新竹赶到台北来，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在一个朋友家碰面，因为我朋友家有钢琴嘛， 啊哈， 然后我跟他碰面之后呢，我就说你为什么消失了，他说是因为当时就是他为了做功课让我会录我的那种内心独白录音录下来给他，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想要说我要把这首歌做好，所以我就完全没有保留的去很掏心掏肺的说了一些我可能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然后说到自己可能太感动了，然后声泪俱下，就什么我想说我就那种就说到自己就不能自已的那种声泪俱下。 他是不是有点担心了？ 不是不是，他是就是觉得太沉重了里面的感情对他来说，就因为我真的可能讲的太内在太私人的一些东西 了解， 然后他觉得里面的情感太沉重了，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下笔，你知道吗？就是他因为那个东西太沉重之后他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开始去下笔了，因为可能没有想好的话他就不会下笔，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样跟我讲，所以他就一直就消失，就躲着我，因为他就是卡在那儿。然后直到那一次我们见面之后，包括又聊了一些，他说他见到人之后他就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比直视通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坐在我朋友家那个钢琴前面，他就弹琴，然后我就跟着就是乱哼的那种，然后就很快把那个同伙的曲就出来了。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首歌很多传，就如果中间没有那次开会，然后试着最后一次去联络他，可能就不会有这首歌。 可能那段留白的时间对你们两个人也都是一段放松， 感觉我们在谈恋爱一样，你知道吗？就冷战了很长的时间，莫名其妙的冷战了一段时间。 不坏，因为这样一首歌也是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这样也是一个缘分。 对，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他的多传还没有结束哦，就后来就那个旋律写完了嘛，然后我又回到北京了。然后又开始那种网络情缘的那种阶段， 开始写词， 又开始对沟通，又其他词的部分或怎么样，然后他中间又消失了，又第二次消失。 你有没有又去台北？ 我没有，我就没有去台北。但是我想说怎么办，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它激出来。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自己来写这个词 啊。 然后因为我当下刚好是在一个就是很低潮的状态嘛，所以我其实当时没有想很多，我就很快的我就把我的情绪宣泄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然后就写完了，写完我就发给他，然后他又出来了，他说我很喜欢这个词 啊。其实他也需要你的一些角度和包括， 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他是卡在那个地方，然后需要我主动去推动一些事情，然后他才觉得好像可以进行下去。 不过也好，这样是你的歌和你的情绪，任何东西都是有你的。 对啊，我就觉得 你的东西 就是可能本来我不想参与的一首歌的创作，但是最后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完成了这首歌。对， 所以真的是挺期待的。那我们也来听听吧，今天节目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了，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同伙》。当然也期待你的演出要做的更加精彩，然后期待更好的表现。 谢谢。 那好，那今天 Car Mix 就到这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空气和我呼吸在诉说，沸腾着那一波，回忆被挑拨，感觉在焦灼。 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